安娜·科波拉等人高动漫爆展，才卖318，还是带薪的。 亲，你的订单已下，请等待收货。 买了这么多手办，期待快递到来啊。 亲，你的订单已发货。亲，你的包裹正在派送中。 谁啊？来了来了，靠，差点呛死爷爷我。干什么？ 请问是于里先生吗？ 是我，什么事儿？ 您的快递到了，请签收。 你找错人了吧？本大爷没买东西啊，这不是我的，我快递才刚刚下的，起码2天才到呢，你这不是诓我吗？ 哦，也许是您朋友寄给您的呢。上面写着您的名字，您看看。 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，都说了不是我的还骗我往这推，大爷我没有朋友成了吧？ 您还是看看吧，不然您这样我回去很难交差。 笑的就是你不能交差，哼，你看着办吧，反正这东西不是我的，别人打扰本大爷。 看来又要再回去，先看下门牌号250号，果真挺二百五。 妄想の不法侵入者が我が校に編入とは、口の聞き方に注意するんだな、ウィリアム。何？ 亲你好，你的快递已经到了哟。快递员跟我说你拒收快递。亲，是货物有什么问题吗？ 啊！刚才我怎么这么蠢啊！啊！老子的安娜，快给我送回来！对了，刚从卖家那儿要来的个号码，打个试试。咋，他妈比考试还紧张？ 喂，你好。 喂，你好，那个我是昨天的那个人。 昨天的那个人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麻烦你说清楚点可以吗？ 哎呀，就是昨天拒收的那个。 哦，原来是于先生，请问有什么事情吗？ 我其实那什么。 别急，你慢慢说。 其实吧，昨天对不起啊，我那时以为你是骗子来着，你也知道现在骗子很多，花样也很多，不是吗？ 我理解。 所以你看那快递的确是我的，能不能麻烦你？ 不好意思于先生，今天我快下班了。 哎，不是啊，那你不能把我的快递就放在那里不管吧，那样要是没了该怎么办啊？ 不是的，我的意思是明天再给你送过去，你看成吗？ 这样啊，行，麻烦你了。 不用客气，这是我的工作。 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啊，明天就能见到我亲爱的安娜了，好幸福好幸福啊。那小哥声音真不错，人又帅又温柔，就尽职啊。要是我也能这样就好了。 请问是于理先生吗？ 哎，是的。 于先生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昨天忘记说了，今天是我的休息日，所以没能送。 怎么这样？那我快递…… 这样吧，我明天上班的时候再给你送，你看成吗？ 成吧。 真不好意思，都是我不好。 没事，也不是你的错。昨天要不是自己无理取闹，也不至于这样。 于先生别这么说，你放心，我明天会给你送过去。 小哥，你真是个好人。 在职责范围内而已。于先生，麻烦你等等好吗？我现在忙着去收件，你的快件可能要迟点才能给你送。 啊，没关系啊，你先忙。前天才认识的人，而且还是无关的男人，不就是长得帅了一点，声音好听了一点，人温柔一点吗？至于连晚上的春梦对象都从安娜变成这个样子，模糊的快递小哥嘛，不，我喜欢的可是女孩子呀。安娜，我对不起你，人家帅的还是你了。都过去一个多星期了，怎么还没送过来？哎，不会是在耍我吧？不，他不是这样的人吧？要不打个电话问问？ 喂，你好。 喂，那个，我的快递。 哦，是于先生。抱歉啊，我把你的快递给忘了，真是对不起。 幸好不是耍我。 喂，于先生，你还在吗？喂。 哦，在的。 真是抱歉，我现在给你送过去，成吗？ 好的。惨了，我这是怎么了？不过是两天没听快递小哥的声音，竟然会这样！靠！ 于先生，于先生不看清楚点再签吗？这回不怕我是骗子了？ 那什么，我那时候不也是不知道吗？ 开玩笑呢。这人真可爱。于先生，你周五有空吗？ 啊，有。 那作为忘记你快递的赔礼，这个周五我可以请你吃饭吗？ 啊，你们公司还包这个呀？ 没有，这是我的私人赔礼，赏脸吗？ 好。哦，我操，你他妈跳个毛啊，又不是没见过男人。 于理先生，你来了。 这些菜几乎一半以上都是我自己爱吃的，难道快递小哥的口味跟我一样啊？ 你看这些菜合你口味吗？如果不合适的话再点。 不用了，这些菜挺好的，好多我都爱吃。 那就好。 那个，让你破费了，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 别想那么多，就当我想和你交个朋友，这算见面礼成不成？ 成，你这个朋友我当然要交。 那快递是有什么好东西让你这么着急啊？ 其实也就是两个抱枕而已。 我看你似乎挺在意的，还以为是什么贵重的或者有意义的东西。看你急的，我都替你着急。 竟然走到了满是宾馆的地方，难道快递小哥对我有意思啊？ 哎， 出来吃饭只是借口。 是累了吗？要不我们找个地方歇会儿。 不不不，我不是那样的人，我没有想跟你怎么样的，真的真的。 你说什么？ 难道你不是？ 我怎么了？ 没。 这小家伙不会以为我要带他去宾馆吧？你在想什么呀？ 这么说吧，没错，我是对你有那种感觉。其实我那天去你家送快递的时候，就觉得你挺可爱的，一直都想认识你。只是没等到我想到方法认识你，你自己就先送上门了。那个时候我可高兴了。今天我真的只是单纯的想请你吃个饭，先从朋友开始，慢慢的接近。至于你想的那些，我不会逼你。等你什么时候自愿跟我做，我肯定不会放过就是了。 那什么，我也没想，丢死人了。 娘娘腔，我们班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啊？ 快滚出我们班吧，我们班不欢迎你，快滚出去。 我才不是啊。 听说他喜欢男生呢，怪不得都不去跟男生一块儿，非要来跟我们。 原来你喜欢男人啊，那你还跟我们玩干什么？去跟着男生啊。 真讨厌，居然喜欢男人。 我们班也有这样的人啊。 没有，没有。 把他关在这里吧，反正明天就放假，我们回家了就没人知道是谁做的了。 这样不好吧？ 有什么不好？谁让他整天缠着女生，娘娘腔，最恶心了。 放我出去，我好饿。有没有人？求求你们了，放我出去吧！啊！救命啊！有没有人？ 喂，这里有个孩子，快快快点开门！ 国庆节期间，怎么还有孩子没有回去？要不是我们发现了，非饿死他不可。 先别说这么多了，快送医院去吧。 妈， 别叫我妈，你不是我儿子。看看别人放假你也放假，你不知道回家就算了，还不让人省心。你说你饿死了别人还以为我虐待你是怎么着啊？你是不是故意的呀？啊，是不是看我对你哥哥比你好，你这样获取同情心呢？真是受够了，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孩子？ 妈，不是的，我没有。究竟是怎么了？有多久没做这些梦了？我该怎么办啊？ 难不成孙小只是在耍我玩，随便说说的啊？说不定孙小跟其他人在约会，那天那些话只是他随口说说。啊， 对不起，等很久了吧？啊，对不起啊，今天不知怎么的，快件特别多，而且撞着好几个拒收的，所以耽误了些时间。哎，你剪头发了呀？ 嗯， 看起来真不错，精神了不少呢。就国庆那天，我不是给你去送快递吗？你开门的时候，头发可能是被风吹起来了，正好就让我看见了你的样子。我当时还在想，这么好看的脸被头发盖住了，有些可惜呢。不过那几次跟你见面，我都没有见到你头发下的真面目，还以为是我那天看走眼了。果然我没看错，于里你还真是个帅哥，长得很长得很漂亮。你别介意啊，我这是在夸你。 我谢谢。 你饿了吧？我们先点菜吃饭。吃好了吗？ 该怎么表白呀？ 那我叫试着买单了。难道雨里没有话要跟我说吗？ 不行，错过这个机会，估计我以后都要后悔了。拼了吧！等等，我，靠！不就是表个白吗？雨里，你是个男人啊，你别这么怂。孙晓，我喜欢你，你做我老婆吧。刚刚似乎有点大声了，为什么每次在孙晓面前自己都这么丢脸？太他妈丢脸了。 好啊。 你来了。 我买了些吃的，我们一起吃啊。 好。 这是你家，你怎么比我还紧张？ 没啊。 你真怕我吃了你啊？ 我才没有怕，就怕你不吃我。 雨里啊雨里，你上次跟我表白的那么大劲儿到哪去了？别人家的小孩整天想着怎么反攻，你倒好，想着怎么把自个儿送进别人嘴里。你说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？ 我这不是人贵有自知之明吗？干嘛说我？ 这东西你怎么敢去买？ 那什么，淘宝是万能的， 要不用用看。 我 难道说你比较想要我？ 对对对，我比较想要你了。也不是了。 哦，那你的意思是说不想要我？ 不。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？ 你 我想要我做什么？ 你不要再捉弄我了。 嗯， 你想要你跟我那什么？ 那什么是什么？ 那什么是？ 说明白点。 我想你干我，怎么着？你说吧，怎么着？笑什么啊？最讨厌了。 是是是。 你就会欺负我。 哪有？ 你就有。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就想骗我签名。 这个也算。 长得还比我帅。 这个不是我能决定的。 你就是欺负我长得没你好看，打电话给你，你都不给我把安娜送来。安娜是我女神啊。都怪你，我要这么久才见到她。 哎，安娜是你女神，那我是你什么呀？ 你是尊小，是我老婆。 怎么不是老公？ 不不不，才不是呢。你就是我老婆，我是男的。 我也是男的。 可是你就是老婆，你就是。 是是是，怕了你了。 你是老婆。老婆。哎呀老婆，你别晃呀。 乖。依琳你醉了。别闹。先睡觉。 不睡不睡。 不睡。你想干什么呀？ 我想和老婆爱爱。 爱爱个头，快睡，乖。 不要。亲了，你就是我的了，不许耍赖。 你呀、啊，让你乱挑火。 咦，屁股不是很疼啊，也没有什么不适啊。难道孙晓是在下面那个？不对不对，怎么可能？那么昨天没发生什么？自己都送上门了，孙晓竟然……难道自己对孙晓来说毫无吸引力？还是孙晓他根本不行？ 老师，昨夜我做了一个梦。 原来自己还没电视的吸引力大。 醒来时，我已经忘记了梦里的内容，只是发现枕上泪痕， 玉里 油然未干。 怎么了？ 也许吧。 别哭啊。你怎么了呀？倒是说话呀。 孙晓。 哎，在呢在呢。 孙晓，你是不是不行啊？ 啥？ 我说，你是不是不行啊？ 我怎么就成不行了？ 那你是不喜欢我？ 我不喜欢你会在这里跟你耗时间吗？我傻呀？ 那你不是不行，也不是不喜欢我。那你为什么不跟我上床？ 你这逻辑。 你说。 你这是醉了还没醒是吧？ 啊，你干什么？ 上床。 现在是早上啊。 那你说你想怎样？ 我没想怎样。来来来，我豁出去了。 啊，你当我是禽兽啊？ 我没有。 你这死小孩，知不知道我昨晚忍的有多辛苦？ 那就不要忍吧。 你以为我想啊？还不是为你着想。 哎，孙晓，要不今晚我们再继续啊，好不好嘛？ 你等着。 嗯。哇，好疼。 叫老公。 老婆，是不是润滑剂不够呀？ 我都用了三分之一了，还不够吗？ 可能是你太大了。啊，我比较紧。 你给我闭嘴。 啊，老婆，你轻点。老婆，别啊，老婆，你慢点。老公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求你了，慢点吧。 宝贝儿，再叫两声。 老婆，我们会永远在一起，对不对？ 当然。 那我就放心了。你要是敢抛弃我，我就跑到你公司大闹特闹，你信不信？ 信，怎么敢不信？我们的相识是在国庆节，下一年的国庆节就是我们相识一周年。不仅下一年，以后每个国庆节我们都要好好庆祝。然后那天我就要把你揍得下不了床。 禽兽。 以后的日子不仅国庆节，任何一个节日我都会好好陪着你，一直陪着，直到我们都老去，老得走都走不动，我还会在你身边。 那我们都走不动了，你还能跟我做爱吗？ 我这正浪漫着呢，你真扫兴。 可不是啊，我就是这么一个扫兴的人呢，怎么着吧？ 不怎么着，老大，我们都走不动了，只能躺在床上。那时候，我就会牵着你的手，一直一直吻你，直到我们生命结束。 写下我们深爱的一页，我庆幸。